由限住兩個人去到四個人，即是那個兩人限住另一公眾地方都會變成四個的了。點睇各種呢一啲嘅措施嘅放寬呢 ,18723,18723,有返晚市堂食，係咪都會有機會令到你會係出返條街呀，去外面等等地方係會多咗呢 ?18723,11, 電話旁邊有稻苗飲食專業學會主席徐文偉，早晨。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徐文伟，先讲就系、是，因为好多业界都会受到今次嘅放宽咧而有唔同程度嘅影响嘅，就想先讲下饮食界先，饮食业先。今次嘅措施就话下个礼拜四恢复翻食肆可以有晚市堂食啦，个时间嚟讲就可以去到夜晚十点嘅，每台嘅人亦都可以由两个人坐到变咗四个人嘅。对于食肆嚟讲，呢一啲放宽点睇啊？ 首先表示欢迎啦，放盘，因为都晚市冇堂食呢都已经有三个多月啦。自从第五波疫情开始呢，即係今次都对飲食业呢影响好深。咁但係要附加多一个条件啦，即係啲员工呢就会三日检测一次啦。咁正面睇呢，其实对客人呢都系增加咗一个消费信心嘅，去餐厅酒楼都好。咁但係呢对经营者嚟讲呢都会有个经济压力啦。一间好细间嘅普普通通一间餐厅或者云吞面铺呢，去假设佢十个员工。咁每三日检测一次呢，即係意味着每个员工呢就要系每个月检测十次。十个员工呢即係要100次嘅快速检测。每支呢平均计可能10元啦，咁即係每依间餐厅呢就有1000元一个月嘅额外嘅成本啦。咁但係如果一啲大型嘅酒楼啊，或者酒店啊，或者其他一啲中型嘅餐厅食肆呢，咁可能呢分分钟都要2-3万一个月嘅成本啦。 嗯，所以你哋见到食肆可能喺呢啲做快测方面，员工做快测方面可能有额外开支啦。你哋有啲乜嘢建议呢？同埋员工做快测方面，你哋譬如作为老板或者负责人，会唔会都有啲方法要去核实，系确保个员工真系有做，或者做到真系阴性啊？要有啲乜嘢嘅功夫去做咧？呢个 要做到就唔难嘅，不过就行政程序就繁琐啲，同埋压力大啲啦。因为我哋饮食业咧，啲员工咧就嗰个间期啊，即系间表啦，我哋叫佢唔系一整月即系齐整26日翻工噶嘛，有啲系全职。有啲係全兼職，即係佢可能每日都翻，每日翻4至6個鐘。有啲咧可能淨係翻1-3-5，有啲可能翻2-4-6。咁咧就變咗咧就要看住佢每三日檢測一次咧，就要好小心留意咯。 嗯，咁但係呢個你哋都要俾噶咯，即係如果你要繼續做翻呢一件事嘅話，要開翻晚市堂食啊等等，你都要即係一定要俾呢一筆額外嘅開支啦，你都係嘛？ 呢、这個就一定要噶啦，因為員工要員工俾咧，就呢個對員工嚟講咧，實在都係好沉重嘅開支，一定都係僱主去負責噶啦。咁啊，同埋都保障到食客啦。咁所以依一個額外嘅成本咧，希望政府都理解啦。咁啊，希望疫情受控或者去到動態清零咧，可以將呢個條款咧取消啊。 除了这个条件之外，三日员工要做一次快测之外，整体来讲你觉得放宽了一些营业时间和每台的人数来讲，在营业额上面帮到多少 呢？营业额的帮助上呢，放宽的营业时间呢是有的，但是呢就都是正面啦。那个问题呢就是现在因为经过五波的疫情呢，普遍咧，香港個消費個模式啊，同埋個時間咧都有轉變嘅。舉例喺過往第四同第五波中間有段日子咧，只有幾個月嘅時間咧，都係一個清零嘅狀態啦。那個疫情咁啊，見到咧個消費嘅時間咧係縮短咗嘅。過往咧即係未有疫情之前咧，可能晚市八點後咧都會有客人進餐廳進餐啊，即係我哋行內叫第二輪啦。咁但係而家呢，因為有幾波疫情嘅影響呢，嘅晚市嘅營業時間係短咗嘅，第二輪都已經冇咗㗎啦，可能7:30、7:09之後呢已經冇客人入座㗎啦。所以相對嚟講呢，放寬晚市呢可能對個營業額嘅幫助唔大，不過呢就可以呢俾啲客人，即係第一輪我哋叫第一輪啦，6:30至7:00入座嘅客人呢可以舒適啲呢坐低坐耐啲食耐啲飲解。 即係你估計都未必做到兩輪，或者未必令到啲客人改變咗成個消費習慣之後，隨住放寬翻社交距離措施都出翻嚟，夜晚出翻嚟食嘢啲，或者係去到10點鐘食到咁樣，你估計未必會改變到呢個習慣。 短時間係改變唔到嘅，即係因為大家都好長時間都慣咗係早用餐啦。甚至乎因為而家都係仲有疫情，就係每一日都有簽名單啦。咁客人都小心咗嘅，即係譬如可能真係好耐冇見啲親戚朋友啊，出嚟食餐飯，大家食完傾兩句偈咧，就盡快都離開，都少約晏咗嘅。 嗯，你估计边一类型啲食肆可能会因为受惠到呢个营业时间延长咗，可以或者每台人数多咗，系可以受惠得多啲，同埋订座嘅情况，有冇听到业界嚟讲系点？ 先讲订座咧，就我听到业界嘅情况咧，都系爆满嘅，但系通常都系第一轮啦。但系因为由于有四人一台限制咧，始终都系有规范咧，就可能都可以做翻疫情前嘅六至七成嘅餐饮额咁上下啦。至于开放去十点啊，甚至乎十二点嘅营业时间咧，边类型食肆可以受惠咧？就受惠嘅食肆大多数都可能系火锅啦，中式小炒嗰类啦，或者一啲特色菜，譬如系烧肉啊，嗰啲咧就会好啲啦，或者有酒飲嘅地方咧，咁我可以坐耐啲，咁呢啲咧嘅餐厅食肆咧就可以有多少少嘅受惠咯，但系都唔多嘅，可能做多半轮啦，最多顶晒轮窿咧都系一轮啦。 嗱，而家就算系可以即系有一啲嘅放宽啦，不过仍然系话如果搞宴会活动嚟讲咧，系唔可以超过二十人嘅咁。呢、这个对于一啲食肆嚟讲，尤其是一啲中式酒楼嚟讲，会唔会限制都相对多一啲？有冇听到佢哋呢一个嘅讲法啊？对于呢个限制， 哇！呢、这个对佢哋好大伤害啊，因为即系酒席得二十围，即系摆两围啦。我哋传统叫做即系一围十二人啊嘛，系嘛？虽然而家四人一围，咁变咗咧就第一嗰、那个营业成本重啦，第二客人咧都即系叫做摆得酒席或者搞得宴会咧，都唔会两位啦。不过即系叫做逐步开放啦，希望政府咧都可以咧喺第二阶段咧再放宽多啲俾中式酒楼或者宴会啦。因为始终中式酒楼咧都过去咁耐咧，应该我冇记错咧，最多都系放宽到去240人啊嘛。咁对佢哋嘅影响咧都相当之巨大啊。 但而家初阶段话可以去到20人，你估会唔会有人即刻呢段时间一放宽都即刻摆翻酒啊？两位都照摆咁。 我谂喜庆宴会咧就未必系会即刻摆啦，因为要啲时间去筹备准备嘛。举例即系可能客人要结婚，新人要结婚，唔系今日决定就听日摆酒嘅，呢啲要滞后嘅，通常滞后反应嘅。会有人摆宴会，即系20人，可能系一啲家庭嘅聚会啊，朋友嘅聚会啊，或者一啲生日嘅聚会就会摆咯，即系你话喜庆就会少啲啦。 整体嚟讲都仲有一段时间先至系即系放宽到放翻个晚市啦，下个礼拜先开始啦。你哋呢段时间有啲乜嘢准备？无论系一啲会唔会材料上面、人手上面，可能之前会唔会减咗？嚟紧多翻晚市啦，又会请翻多啲人啦。搵人方面又困唔困难咧？又 先讲人手先啦。如果开翻晚市咧，一定要增聘人手、增加人手噶啦。因为如果冇晚市咧，過去呢幾個月就係做外賣啦，可能樓面嘅服務員啦，洗碗嘅同事啦，甚至廚房啊，都係少咗人嘅。咁呢度要增加翻啦。暫時咧就睇唔到請人咧都有困難。不過根據第四波後嘅經驗咧，當個疫情受控，個經濟慢慢回復翻咧，喺香港即係呢個地方請人咧，都係一個困難。即係尤其是勞動人口啦，藍領嘅工作咧，都係困難嘅。無論係我哋飲食業啊、保安業啊，或者其他行業都係咁樣嘅。咁希望政府都可以考慮一下，有咩方法可以幫手填補翻一個香港勞動力嘅問題啦。咁第二個準備就係食材啦。食材咧都因為受到物流啊運輸嘅影響啦，海陸空嘅運輸咧都受到影響。香港嘅食材咧大部分咧都係進口嘅，包括歐美啊或者我哋國家進口都有嘅。咁如果大家之前都睇到啦，可能啲蔬菜啊、生嘅豬肉、生嘅牛肉咧都有影響，但係而家好好多啦。咁所以喺21号开放之前咧，好多同业包括我自己咧，其实已经一早同啲供应商沟通定，有啲咩货会冇，有啲咩货咧可能个数量唔足够嘅，咁大家要协调喺餐牌度咧要变阵啦。 嗯，最后讲下啦，第二阶段如果根据之前所讲咧，就可能会再放宽晚市去到十二点啊。每台人数可能唔止四个，可能去到八个嘅咁。你自己期望仲有冇得再放宽咧？希望第二阶段系点样咧？再放宽嘅时候， 第二阶段咧，如果放宽到八个咧，要睇疫情啦。呢、這个咧都真系做得到咧，我哋业界咧都表示十分欢迎嘅。咁、希望咧去到第三阶段咧，可以咧全面咧。冇一个就限啦，即係可以做返正常生意啦，当然要用疫苗护照同要戴口罩为基础啦，咁呢个先对我哋个业界呢有个正面嘅帮助，因为呢过去呢几年呢就算动态清零又好，有疫情都好呢、我哋业界呢受到唔同少少嘅唔同嘅限制啦，譬如二人一台四人一台开早唔开晚，甚至乎有两日呢全日禁堂食都试过嘅。咁呢個咧對我哋業界咧已經好大好大嘅衝擊，即係我可以比喻為咧，我哋其實已經中咗五錘嘅重錘，其實個個嘅同業咧都已經係內傷得好緊要噶啦。咁期望政府咧可以咧喺往後嘅日子抗疫路上咧，可以嘅話咧容許嘅話咧就放寬，盡量放寬俾我哋業界做多啲生意。但係當萬一有疫情翻嚟嘅時候咧，我哋都願意咧受到規管或者收到好緊，令到個疫情咧盡快可以控制到啦。呢、這個就係我哋業界嘅期望。 好，唔該曬徐文偉。啱啱傾過咧就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主席徐文偉講到飲食業界。另外想講下有關於咧電影院都會喺下個禮拜四可以重開翻噶，不過都有要跟呢個疫苗通行證嘅規定咧，即係包括就話四月21至29號啦，要起碼打咗一針啦，嚇講緊12歲或者以上咁啊，4月30號起咧就係要求係要打兩針嘅咁。成個情況我想請一位嘅業界人士同我哋傾下，有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早晨。 大家好，早晨。 早晨，田啟文。今次電影院嚟講咧，可以喺下個禮拜四重開，有一啲條件嘅，包括譬如話入座率，有個人數限制，入座率係可以去到50%嘅。點睇咧？呢啲規定又可以重開翻啦又？ 能够重开啊，肯定系开心先啦。咁、但系就对于50%嘅就有少少失望啦，因为都已经等咗咁耐，即系咁，但系都冇办法，即系都要因为疫情可以，大家都有一个叫做观望态度，先睇一睇个情况啦。咁啦。 有冇睇到话呢段时间啲戏院已经安排定下个礼拜可以有场系可以睇啊？啲市民系咪已经买定飞啊？你观察到嘅情况系点啊？ 啱啱因为由琴日先至公布啦，咁啊某一啲院线就已经开始喺度排紧，即系已经作出呢个部署牌啊，先做紧预售嘅。咁但系就未系特别就话已经全面。做得好好，因为唔同嘅院线佢哋都要跟返呢个片主再去商讨啦。咁因为50%就对于嗰个片主嚟讲係一个考虑嚟㗎嘛。咁我係咪需要一定要喺呢一个时间上话，同埋就已经过咗一啲我哋叫做黄金假期，譬如复活节已经过咗，嚟緊嘅又要未有乜嘢嘅档期係特别好嘅。咁所以片主喺排片上面都会去慎重，即係正如之前嘅原预算係贺岁片嘅。黄子华嗰套嘅泛气攻心咁佢哋都唔係即刻上啦，佢哋都要等到暂时初步係预咗8月15号，即係暑假档嘅时候佢哋先上。 即係对于电影业嚟讲，下一个即係热门嘅黄金档期可能就要去到暑假喇，所以啲亦都可能係咪因为呢个头先提到话个入座率呢有个限制啦，50%，咁就宁愿就算开返戏院都唔上住啦，可能真係等几个月之后暑假喎，咁会唔会又可能损失又多咗呢段时间？ 咁冇辦法㗎喇，损失就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损失啦，即係戏院嘅就硬食啦，咁片主嘅就喺度就擲住隻资金啊，同埋亦都会大家有一个嘅观望态度，係咪会有 報復式的睇戲啦，咁相對嚟講，睇戲唔係一個必需品嚟，或者係一定要睇噶嘛，你都可以喺屋企度睇。依家啲串流平台都特別興旺，咁所以成個業界我哋都喺度觀望緊。咁當然能夠開翻戲院嘅呢個係先必須嘅條件啦。咁至於你話50%，我哋希望梗係盡快可以係咪第二波嘅放寬措施嘅時候，可以能夠快啲嘅去到75%或者85%咁樣樣。咁呢個真係好睇個疫情嘅控制同埋大家成個嘅社會氣氛。 剛才又講到話，即係喺戲院睇戲啦，一般都要係即係遵從翻咧疫苗通行證嗰個規定嘅。譬如4月21日至到29日就係要12歲或以上咧要打一針啦。4月30日起嗰啲咧就係18歲或以上打兩針，12至17歲就視乎佢打第一針隔咗幾耐啦。即係總之都要跟翻呢啲規定啦。但係如果你話咧有啲指定場次喺入邊想食嘢嘅，就話有一啲規矩嘅，包括就係話所有嘅員工啦，或者嗰一場嘅顧客咧，都係要打曬3針疫苗嘅。咁你自己估計呢一個安排又點啦？係到時會唔會都相對多定少呢一啲嘅指定場次咧？你覺得個安排會點？ 初步嚟講啦，我諗院線即係戲院商會亦都有回覆過啦，就話呢個3針嘅可行性執行度係有好大難度。你話要求員工去打曬3針嘅，都容易去處理。但是你話對於觀眾同埋指定一個場數呢，嗰、那個吸引力呢其實唔係咁大，因為就算天下太平嘅時候都唔會係一定所有人都鍾意喺個戲院度食嘢飲嘢㗎嘛。咁而呢個打3針嗰個執行上面嘅，我哋喺業界上面係難處理嘅，同埋亦都係擔心執行唔到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啲罰則啊？咁而嗰個罰則會係罰邊個啊？罰觀眾啊，定係罰嗰個持牌者啊、戲院咧？咁因為打3針嘅喺執行上面嘅，譬如依家嗰個疫苗護照通行證嘅，一嚟就去奪個安心出行啦，跟住然後去掃個針卡啦。咁而個針卡打咗1針、2針、3針，都係嗰個聲啊嘛。你唔會知道嗰、那個，即係你唔通個個人每個睇3針嘅人要佢帶張針紙咩？咁呢個 因為佢電子版好似都可以開出嚟睇你幾時幾月係打咗1、2、3針咁樣，可唔可以做？ 咁咪嗰個咪嗱，呢個係個執行，我哋咪頭先講話係個執行上面麻煩啊嘛，因為你一間戲院依家大部分經營院線嘅，佢唔係同一個時段只有一場戲係開放㗎嘛，佢會有第二個院，即係你譬如舉例係4間院嘅，咁你可能係2院係普通觀眾，4院係呢、這個特別3針嘅，咁你入去嘅時候你會阻住㗎嘛，你嗰啲通道，咁你唔通個咁樣就我望下你係咪3針咁，你根本就係嗰個執行上面有困難，是不是？咁呢一个嘅係头先讲㗎喇，我头先讲㗎讲㗎，因为我点会有一个咁嘅特别人手去嚟查一间戏院，如果係有200观众，咁你当然啦，咁你200观众嘅你得买得即係暂时嘅话50个座一半座位啦，咁你都有100观众你喺度掃嗰个过程要几耐呢，係咪？即係呢個係要去考慮，同埋又去即係大家去思考一下，點解嗰個堂食嘢都係2針嘅？點解睇戲係咪高危嘅咧？要3針嘅咧？咁奇怪。咁當然啦，政府就話係愛嚟鼓勵啲人打第3針。咁有時候唔係嗰個人唔想打㗎嘛，你打疫苗嘅有啲前後腳㗎嘛，有啲嘅可能係我未到適當時候，我啱啱先打完第一針，或者啱啱先打完第二針，我都未打得第3針，咁嘅係咪又係一個執行上面又會干擾咗呢？咁同埋頭先講㗎喇，你去睇戲嘅

希望呢都是在社交距離措施這些出發點都是希望可以減少到人流減少到傳播的風險就說不是懲罰這些的處所營運者你又怎麼看呢 ?18723 對於各種的放寬措施包括一些處所開返你又怎麼看 ?18723 剛才說到關於健身中心我請你一位嘉賓和我們在電話旁邊談談有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會長李月敏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啊，各位听众。 早晨，李月敏，想讲下，譬如健身中心嚟讲咧，下个礼拜四放宽嘅一啲嘅做法系点咧？譬如话人数喺健身中心嚟讲咧，就系、是、容量系可以去到一半啦，但系就要四个人一组嘅。点睇呢个放宽嘅程度咧？又 嗱，呢个放宽程度咧，就业界叫做勉强接受啦，因为咧业界要求系去到七成嘅。咁至於即係成一四人一組，其實呢個操作就已經係對上一次已經係咁樣操作㗎啦。咁當然呢個係講係一年前嘅狀況，因為之後呢其實由四人最後都放寬到去十二人一個小組嘅。咁作為業界嚟講呢，尤其是健身中心呢，頭先可能聽眾大都知道啦，就係、是、呢有200多日嘅即係被逼嘅封閉令。咁業界嘅感覺就係我哋被遺棄又再被遺棄，因為呢就兩年內啦，咁啊，業界嘅從業員，包括咗啲經營者都係啦，就其實主要係從業員啦嚇，佢就覺得有公開好過冇公開啦，因為咧就中間就任何政府都冇俾佢任何資助，包括過去嘅幾輪嘅所謂嘅防疫抗疫基金，所有健身教練基本上就有九成以上都唔符合呢個所謂申請資格，甚至乎近期嘅嗰所謂嘅 TUR 即係話咧臨時。其实最后政府都是否决了一些方案令到业界的从业员是没有办法得到的资助。所以大家听到、哎、开工好过了因为不嬲都。 李月敏因为刚才窒了一窒先说那个临时的什么听得不是很清楚。 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即是我们叫 TUR,、嗯、即是刚刚4月12号呢就截止申请那个。 Okay, 嗯、那么就即是业界的所谓的这些教练即是健身系列的教练都希望啊咁過去兩年，你任何嘅 AES 咧，即係所謂嘅防疫抗疫基金入邊行業嘅外邊咧，都冇資助過俾啲健身教練嚇，因為佢哋唔符合資格啦。啊，咁啊，雖然我哋嘈咗一次啦，但係政府都係話，誒、哎、調整唔到噶啦，呢啲就咁調整唔到嘅嘢。咁都話咗咧，我哋其實都即係透過另一個方案咧，就係叫我哋去嘗試去安排啲，即係一三個月冇嘢做嘅其實，咁啊，不如你哋申請嗰嚿嘢啦，咁呢個叫咩？就係頭先話叫臨時失業支援計劃，但最後咧都係申請唔到嘅。不過呢個就已經發生咗噶啦，政府係一路放棄緊業界，忽視業界嘅教練都算啦。不過唔緊要，最重要咧就係講有公開好過冇開，所以咧就既然開咗啦，咁啊呢個我哋都收貨點解？因為盡快有得去工作。变咗靠自己嘅努力可以搵翻自己想要嘅即系生活啦。 嗯，你哋话收货啦，但系你话譬如嗰入场率啦，嗰容量啦，而家就话系50%。业界嚟讲，你话想去到七成嘅，咁但系另外，譬如而家都有一个限制，就系四人一组啦。呢个系咪都系原本业界可以接受嘅条件嚟嘅？呢个 系因为头先讲咗啦，系以前都有做过噶啦。因为始终疫情嘅数字都较高啦，我哋希望咧尽快就开咗之后。我哋都講咗啦，即係政府如果一個檢視的話，同業界嘅對話的話，我哋都知道大家都明白個風險喺呢度噶啦。咁不如開咗之後，如果真係覺得我哋業界響又講明先啦，響業界啲我哋健身中心嘅操作，因為我哋其實好嚴謹嘅操作，咁咧就再冇任何嘅疫症喺我哋嘅健身中心或者行業爆發的話咧，希望盡快將四變十二。 嗯。你个系咪即系都可能观察期，观察一个月，定系你哋心目中观察几耐系冇办法就可以咁放？ 两个礼拜就其实可以嘅，因为你一操作，因为一翻嚟就知嘅咧。我哋见到啦，每次即系嗰啲其他嘅地方，你见到如果真系俾佢运作过程中真系要有事嘅，就好快就会出现有事噶啦。咁亦都我哋好业嘅，好有信心嘅。点解咧？因为咧就我哋嘅配置系除咗即系政府规定嗰堆嘢之外咧，其实我哋换气都做足噶啦，同埋我哋做晒。而家大部分嘅健身中心咧，为咗要客户安心，好多做咗大清洁，嗰啲叫深层清洁啦，跟住又喷咗蓝米陶瓷。其实过往嘅时间咧，我哋每一次客人嚟完健身中心或者嚟完瑜伽馆都好咧，佢哋都会唔会接？二節之間，即係客人交替嘅過程中咧，都會做一次嘅清潔。入嚟要度體温，要做消毒洗手液。 同埋到而家為止，客人同教練都係要戴口罩。由最早期客人唔習慣，大家戴口罩好辛苦。最後呢，兩年之間嘅訓練，做運動嘅強控制訓練之後，好啦，而家都習慣咗啦。雖然係唔方便，但係為咗即係大家要做堅持運動，或者要為咗生活，所以我哋都已經習慣戴口罩。所以我哋好某程度上好相信呢，即係呢個狀況好好。同埋呢，政府規定咗我哋用咗即係呢個叫做疫苗通行證，咁我諗要做嘅都做曬㗎啦。咁你話我哋啲從業員，其實我哋從業員都過去啊，即係都規定咗一星期一檢㗎啦，已經。所以而家佢哋準備嘅時候，唔係我知道有啲老闆都講咗啦，就係、是、維持即係呢個狀況，就叫同事咧可能係繼續自己做快測檢或者係三日一檢喺呢個模式咯。 嗱，你頭先就話，即係如果觀察咗一段時間，可能兩個禮拜都冇一啲嘅個案啊，或者冇爆發啦等等，就希望可以再放寬一啲啦咁。但係調轉啦，如果真係爆發嘅話，你哋係冇，我見你哋都好似有啲建議喎，就唔使一刀切，劃一就全個界別都係停。個建議係點啊？你哋 嗱，我哋建議就即係用翻個熔斷機制啦，因為我哋其實講咗好多次啦，由早期政府話即係我哋會考慮。避免一刀切，咁佢哋考慮一刀切，後屘就認同啊！我哋都唔想業界咁辛苦，即、就、係、是、一刀切。咁啊，就我都一直提過啦，就邊間鋪頭，就邊間連鎖店出事，就封完嗰間，就唔好成個行業停，因為好多都無辜嘅。因為我哋真係講緊成個健身業界，由大嘅連鎖嘅鋪頭，去到啲細嘅獨立經營嘅中小企，其實我哋過程講緊成2000多間嘅。咁你真係如果真係由一個人或者一間鋪頭，即係做成咁嘅時候，咁你要全部人停低陪你受罪，其實真係好辛苦嘅。即係我哋唔討論後面經營者講緊話佢哋嘅租金幾多錢，因為大家都好知啊，政府俾嗰嚿錢根本就幫唔到經營者，而所有嘅從業員亦都唔想經歷一個即係太長嘅寒冬，因為呢三個月真係好都係好辛苦。咁我哋就覺得即係不如可以仿效咩呢？仿效即係譬如航空業界，或者而家啲餐飲處所都有做㗎。我知道叫政府講叫熔斷機制嘛。如果你唔明咩叫做一刀切，我不如而家同政府講啊，不如設一個熔斷機制啦嚇。邊個喺設一個數字喺咩情況下邊呢間健身中心出咗事，叫呢一間中心停咯，停14、停7，你決定咯。咁我哋覺得，即係令到其他真係好乖嘅，或者真係冇爆疫嘅中心，或者成個行業咧，可以繼續運轉落去。因為咧，其實我哋都講過咧，你在咁嘅情況下邊咧，我哋嘅連鎖健身中心咧，其實都面臨咗佢所謂嘅營運風險。你見到咧，對上嘅過程中一間已經撤離咗㗎啦 ，FinFirst 再對上成一間 Gucci 都走埋㗎啦。咁你話剩翻嘅唔係好多，而我哋即係知道嘅行業裏邊嘅，喺呢段時間咧，即係三月前啲過完年後咧，其實咧就你講唔好交唔交租嘅問題啦嚇。咁其實已經有成百幾間咧，即係中型嘅健身中心已經唔再營運。 我見除咗話今次你都關心啦，即係。會唔會都可以再放寬啊？或者係所謂頭先你建議呢個熔斷機制啦。但整體嚟講，今次呢一個第一階段可以開翻啦，喺健身中心嚟講，你估計啲客人會唔會都即刻係即係翻翻嚟啊？即刻做運動啊？定係已經習慣咗可能其他做運動或者譬如戶外做運動嘅方式咧？對於嗰個生意嚟講，會唔會即係要即刻回復翻咧？你自己評估係點？ 我哋嘅評估就係咁，即係可能有啲叫做報復式嘅健身啦，因為咧的而且確咧係好多嗱呢次真係好長啊，即係有時過埋即係個過年年假，咁咧其實咧好多朋友咧都話啊，你哋都見到其實呢個就係生存之道啦，即係一對一喺户外做，其實我哋都曾經講過喺户外做嘅過程中，唔係每一個地方都適合嘅，因為我哋都講過，就曾經有。即係做嗰啲訪問發表過，啲教練想做，但係場地唔容許。你話公眾場地一對一，其實有啲場地係變成管理嘅，即係因為好多啲即係比較地區有地區團體，即係或者有啲人根本去做太極跳開舞嘅，你即係佢覺得你壓咗佢哋地方，甚至乎去到都有啲個案求助，就係問好冇理由嘅，就係譬如香港。觀塘嘅海濱啦，或者係某啲嘅公園啦，你鋪咗瑜伽席，隔離咗有小朋友，仲有啲家庭啦，或者佢都話喺你喺度做，即係做驚你整親佢，所以都唔係咁樂觀。咁其實之前咧，啲教練做緊一對一咧，即係過渡性嘅啫，因為有啲器材，甚至乎有啲嘅動作咧，即係做唔到，同埋唔係 個個學生願意在公眾的情況下面，即是有人看著的時候呢、去即是做運動，即是被人指手畫腳。所以呢，我們其實在過去疫情期間呢，有九成的客人都不是很樂意即是出來工作地方的。咁有成領呢就願意。咁其他點算呢，就是、透過我哋講緊嘅即係線上嘅遙距指導囉。咁啊其實嗰個過程中呢，啲客同個教練或者同個健身商嘅關係呢，其實純粹係透過啲咁嘅保持叫做接觸或溝通去維繫個客戶關係。其實中間呢做唔到太多嘅生意，亦都維持唔到太多嘅經濟。 咁你估計會返返嚟呢，即係 我哋估計會入會，所以我哋估計起碼即係過程中都會頭先講啦，會有大部分想翻嚟，但係都講個問題咧，就係話你雖然係四人一組，但係咧啲空間譬如較細嗰啲瑜伽館咧，咁你組與組之間要保持 1.5 米距離，咁其實佢可以容納嘅數量唔多，尤其是政府嘅設置就係50%啦，即係五成。咁所以咧，我哋相信咧，最極其量好好生意嘅，咪最多可以翻五成生意咯。 除了健身中心，最後我都想問埋，即係有一啲嘅地方，譬如公眾游泳池咧，今次第一階段咧就話暫時都係唔開放嘅，咁點睇啊？你哋有啲咩睇法？ 呢個業界咧就比較好失望啦，真係好失望，因為咧游泳池同健身中心嘅差別係咩咧？游泳池因為有季度性嘅問題，同埋即係公眾設施因為佢有個每年嘅所謂維修期啦，即係冬季啦。其實咧游泳池停咗400多日噶啦，咁亦都有一班咧即係從業員咧即係做開教游泳訓練，包括咗咧。即系啲游水啦、救生啦、三项铁人啦，其实最重要咧，另一个环节嘅，因为用泳池即系话你啲游水咪游少一阵间咯，做咗间间运动咯。不过咧，sorry 啊，一讲呢比较激动，就系有班咧，特殊嘅人士咧，佢只可以做到即系水上运动嘅，即系譬如透过水疗啦、水中运动啦，同埋一啲咧所谓特殊教育嘅朋友咧，或者相见嘅朋友咧，其实咧佢哋系。好难用到个泳池嘅， okay. 平时已经，咁如果你再停咁耐的话咧，一直牵住咗嗰班所谓嘅前线教练，同埋呢一班咧受众， okay. 我哋希望咧，其实政府既然可以开到吓，即系俾我哋嘅，即系今次叻咗好多，我要赞政府嘅，要多谢霍议员，咁咧真系有俾即系港队嘅人咧可以从事翻训练，但系更重要咧，其实我想讲你。既然是这样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开放团体形式的训练？即是说你怕公众人士很难管理，不如刚才讲了针对这些受众用团体形式，因为他们是团体嘛，即是他们会有个登记、okay. 有个注册控制到人数。 好啊，唔该晒李耀敏，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李耀敏就系香港康乐体育专业人员总会会长，头先都讲到啦，健身中心下个礼拜四可以系有条件之下咧系重开嘅。不过头先讲到，譬如公众游泳池啦、公众泳滩咧，呢啲都系暂时系未喺第一阶段系开放嘅。仲有啲嘅处所，一啲表列处所都系嚟紧都系要继续停止营运先嘅。譬如讲到浴室啦、卡拉 OK 场所啦、麻雀馆啦、游轮啦，另外仲有就系派对房间。都是的，又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不过讲之前我们先讲一个消息先。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一个强制检测公告，元朗水边围村湖水楼的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在指定出口离开。好了，刚才讲到派对房间的代表，电话旁边有香港派对场地协会会长林汉贤，早晨。 是早晨啊，主持你好。 早晨林汉贤，下个礼拜四会放宽一些社交距离措施，不过第一阶段来讲就未包括派对房间在个名单里面的。业界来讲怎么看呢、 业界来讲其实都意料之内的了。 嗯。 因为每一次去停业去停我们这个表列处所呢，永远都是最早停停最耐。又最迟开翻嘅，咁所以我哋对嗰、那个，如果佢声称由4月21日开始，可能会分三段去逐步放宽，咁我哋都估计到第一阶段一定未必有我哋分住噶啦。 嗯， 咁所以就唔系太过惊讶嘅。 嗯，但系估系咪第二阶段会出现咧？因为之前政府讲法就咁嘅，会分三阶段啦，咁就三个月咁样放宽啦。咁就话剩余嘅表列处所咧，就会喺第二阶段咧系会重新开放。你估计你哋系咪就系纳入去入边？你估计系咪可能5月都有机会可以重翻开？ 因為始終都唔知具體政府第二階段係幾時啦，咁同埋都要睇翻疫情嗰個情況啦，因為而家聽講又開始有一個新嘅變種病毒，咁所以我哋希望就可以第二階段即係之前有啲明朗啲嘅消息可以話俾我哋聽過，有冇就算譬如第二階段或者就算第三階段好啦，有得開翻啦，可唔可以早啲少少知道有冇啲咩營業限制咧？例如譬如俾我哋營業到幾多點啦？每一個獨立分隔空間可以容納幾多人啦？或者啲員工同埋客人係唔係都要跟足啊？可能其他比如廁所咁打齊三針咧？咁我哋呢啲想早啲知道，咁等我哋可以早啲去做準備咯。 嗱，業界呢段時間一路都開唔到呢啲派對房間嘅空間，亦都冇得好似其他業界做上門服務冇得咁樣噶嘛。你其實而家仲有幾多派對房間喺呢一行咧？ 其實因為我哋呢個行業嘅經營成本咧，開業成本又唔係話十分之昂貴嘅，即係比起其他嘅表列處所，例如食肆啊或者其他嘅娛樂場所咁樣，咁始終係有，因為呢段停業期間啦，咁一定係有唔少嘅派對房間係結業啦，咁亦更甚多咧係轉手嘅，即係可能為求我頂咗間鋪頭俾人，可能幾萬蚊、十萬蚊或者十幾萬咁樣，咁亦都有啲人可能本身唔係做呢個行業嘅，但係見到啊而家市低喎，啊不如趁平頂翻一兩間 party room， 咁遲啲開翻業可以做下生意，亦都有啲咁嘅情況。咁所以你話具體真係結業嘅可能講緊三至四成啦，因為始終都停咗四個月。咁但係更甚多嘅就係一啲轉手嘅情況咯。咁我估計如果有得重開翻，咁始終呢個行業嘅門檻唔係咁高嘅時候，有可能會有翻啲經營人士入翻場咁樣。 但你估計重開翻可以係去翻之前大概幾多成啊？定係對於呢行嚟講長遠有機會會式微咧？即係可能好多頭先你講都賣咗啊，有啲可能離開咗呢一行咁。 我比較唔擔心就係一個式微嘅情況，因為香港個本質就地少人多，租金貴嘅。咁啲人嚟講或者一啲團體啊。一啲即係一啲客户嚟講，佢哋如果需要一個空間，其實我哋呢個行業始終有個需求喺度嘅。但係就要睇翻喺疫情內就算俾我哋開翻啊，有冇啲咩復業嘅條件限制啦？例如啲客人係咪需要遵守啲乜嘢嘅防疫措施啦？我哋個行業去經營或者啲員工係咪需要即係有啲咩 requirement 啦？咁呢樣嘢可能會影響嗰個生意額嘅多少咯。咁所以而家暫時喺現階段即係第一階段未有我哋，同埋都未有講第二階段究竟係點做嘅時候，我暫時未必可以即係好容易估計到個數字，究竟個生意可以復業，可以去翻咩嘅水平咯？ 之前喺第五輪啦、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咧，都有一啲支援俾業界嘅，亦都有譬如話其他措施，好似補償計劃啊，或者講過譬如立法暫緩追租啊，呢一啲措施，對於你哋行嚟講，呢啲幫到幾多各類嘅措施？ 絕對有幫助嘅，不過都想趁住呢個機會反映一下，就係嗰個資助個發放嘅時間嘅問題，因為實在嚟講太多行家，即係講緊係申請咗都一段時間，都起碼一兩個月以上噶啦，咁到而家咧。其實都係仲未收到資助嘅，收到資助嗰啲咧，可能係講緊嗰啲喺第一二三四輪，佢哋已經有資料，曾經申請過第一二三四輪派對房間嘅抗疫基金，咁嗰啲可能政府嘅部門有我哋資料，咁、那個審批時間係會快啲嘅。但係講緊一啲可能係講緊第一二三四輪嗰陣時未申請過，係第五六輪之前開嗰啲咧，啱啱新開嗰啲咧。嗰啲我聽好多行家反映，講緊係接近七成嘅行家反映咧，到而家都未收到資助嘅。咁我唔知係咪個行政係需要咁耐啦。咁因為始終即係我覺得冇咗即係緊急錢嗰個意思，因為講緊呢個資助係好多行家係即係等住救命、等住交租、等住生活。咁如果呢個資助，即係有好多行家都表示，預期我知道要等咁耐嘅話， 咁不如我一早我寧願唔攞呢筆錢，我早啲結業，我都唔使喺度等到兩三個月，我又要交多兩三個月租。嗰、那個情況即係一早知，不如我早啲執咗佢，我寧願唔攞個資助，即係反而有啲倒蝕嘅情況出現咯。咁好多行家都表示，即係政府個處理，即係呢啲救急錢其實可唔可以即係速度快少少咧？如果唔係就冇咗呢個即係救急嘅意思咯。 據你所知，幾多申請咗係未收到呢一啲資助，同埋係講緊第五輪、第六輪嗰啲啊？ 是講，因為咧，我哋派對房間個資助咧係第五六輪一齊發嘅，第五輪就20,000蚊，第六輪就40,000蚊一間，係啦。咁今次個資助就好多，即係全部係都係第五六輪60,000蚊一次過派俾我哋咁樣嘅。咁講緊呢度嘅行家，我諗係講緊一啲新開，即係講緊可能係第五六波之前。第五波之前開嘅一啲派對房間，佢之前未攞過第一至四輪嘅資助嘅，咁嗰啲咧講緊接近有70%嘅行家都未攞到資助錢，咁嗰度我講緊數量，我估大概都接近200間左右。 OK， 好啊，唔該曬林漢賢，多謝你講到業界嘅情況。林漢賢咧就係香港派對場地協會會長嚟嘅，咁啊佢哋就係屬於今次表列處所，但係未能夠喺第一階段啦，即係4月21日咧起開始係營運嘅，佢哋就繼續係要停止營運嘅。你又點睇1872311有啲處所係開翻？譬如頭先講到話一啲健身中心啊，一啲體育處所咁啊，但係有一啲譬如講緊啊酒吧啊呢一類卡拉 OK 場所呢啲咧，就暫時未可以開翻嘅。1872311 記者會上宣布，將按原定計劃喺下星期四起分階段放寬社交措施，包括食肆可以恢復晚市堂食至夜晚10點，每台人數上限增加到4人。體育處所、健身中心、遊樂場所、美容院、主題公園同電影院等部分表列處所亦都可以重开，亦都可以恢复唔超过30人嘅本地游。若果所有游客都持有疫苗通行证，并且喺出团当日快测呈阴性，更加可以放宽至上限100人。林郑月娥话：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无可避免会带嚟传播风险，但必须平衡香港整体社会经济嘅发展同民生需要。暂时冇第二阶段放宽嘅时间表同详情。文汇报报道。 明報相關報導就引述香港戲院商會回應，話措施令到戲院排片同埋檢查觀眾針咳等方面有一定嘅難度，而商會對於政府要求戲院維持50%嘅入座率非常失望同埋不滿，實在難以支撐租金、片帳、員工等營運開支。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就話：假如污水檢測揾到大量區域有病毒，每日報告個案7日移動平均數字不斷上升，即係傳播率超過1或2，相信屆時政府就要考慮係咪收緊措施。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向政府建議上調塑膠購物袋收費，由5毫子上升到1蚊或者2蚊，並且縮窄豁免範圍，只係容許冇包裝嘅食品可以提供一个胶袋，同时加强监管派发瓶口袋。绿色地球认为报告提出的建议仍然以方向性为主，未有具体建议和执行时间表。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就相信提高胶袋征费对胶袋使用量有影响，但是长远帮助未必显著，他又认为措施不应该矫枉过正。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特首選舉提交提名表格的期限昨日屆滿，李家超成為唯一參選人。李家超昨日形容，金融既是特區的利器，亦都是他人利用作為攻擊特區的利器，必須小心處理。他又強調會堅守法治。李家超昨日早上參與了第四場網上選委交流會，和超過50名法律界和會計界選委交流。在會上，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宏毅關注基本法23條立法工作，認為2003年的草案就涉取国家机密已经有完善条文，煽动叛乱条文亦都可以利用刑事罪行条例为依据。李家超会见传媒的时候表明，23条立法是他的工作重点之一，他会考虑各方面的意见。经济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今日是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的第二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今年主题是国家安全护我家园，疫情之下相关活动多在线上举行，重头戏是一出五分钟的特备节目，今日早午晚三个时段在港台电视31播出，还有以太空安全为主题的国家安全教育儿童绘本推出电子版，供线上阅读和下载。大公报报道， 城报报道，油麻地寻日发生银行械劫案，一名男子持疑似手枪闯入旺角弥敦道中国建设银行，劫走14000元现金后逃走。警方追查7个钟头后，深夜在八乡锦上路元江村拘捕一名男子。据了解，涉案的疑犯73岁，是新加坡籍的华侨，预期居留超过10年，无业而且欠债，靠妻子供养。两年前曾经持打火机劫药房，警方在单位内起回部分赃款和涉案手枪，证实是一支玩具枪。成报报道。 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话，复课在家放宽限聚，人群聚集增加，意味着播疫风险必然上升，会否导致疫情反弹，甚至引发新一波疫情？新一轮放宽能够持续几耐？新形势下市民怎样配合防疫？香港要走出疫情循环反复的怪圈。社评话，唔能够好了伤疤忘记痛，更何况伤疤都仲未好。大公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话，绝大部分首阶段防疫松绑措施，特首林郑月娥早喺上个月已经预告，各界纷纷就当中不合理之处提出质疑同埋建议，奈何政府不为所动。当被问到部分措施会唔会有执行上困难嘅时候，林郑月娥竟然话，只系俾多个选择佢哋，完全唔做都冇问题。政论话系俾人一种漠不关心、你死你贱嘅感觉。东方日报政论。 明报社评话，第五波疫情回落，政府松绑社交限制，踏出社会复常重要一步，接下来必须要处理通关问题，政府必须讲清楚通关优先对象，并提出相应的路线图，不能够继续含糊苟且回避问题，先同内地定是外地通关，同病毒清零抑或共存直接挂钩，至今仍然不清楚特区政府想怎样做。明报社评。 信报社评话，行政长官参选人选举事务处接获李家超交提名表格，成为唯一参选人，高票当选肯定毫无悬念，剩低落力的问题只有两个，其一是李家超将会交出乜嘢内容的政纲，其二是下届特首的问责班子怎样组成。政界人士就分析，李家超大部分时间处理保安事务，如果有政务官担任副手，可补其不足。信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少盐啊，唔该， 咁咪冇味咯？ 唔系啊，本身已经有肉味噶啦。少糖啊，唔该。 话明糖水少糖，咁系咪糖水啦？ 仲清甜啲，健康啲噶。 系咪真系少盐少糖可以更好味，更 keep 住健康咧？ 真系可以噶。嗱，留意星期五《开心日报》节目，有今晚食啲乜少盐少糖营养篇，营养师同你拆解。 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 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2022年4月15日，下周四起恢复晚市堂食，美容院、戏院、主题公园等重开。 新增1043宗确诊，一名抵港男子带 BA.5 变异病毒。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报告建议提高胶袋收费，3年内禁售即弃餐具。 俄罗斯国防部证实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沉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都講到一啲嘅處所可以重開返啦，另外喺群組聚集方面，私人地方都會解除咗之前話禁止兩户以上嘅人聚集呢個限制啦。喺公眾地方嚟講呢，特首就話啦，下個禮拜會向行會建議將群組聚集上限呢由兩個人放寬到去四個人等等嘅。有關第一階段4月21號嘅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電話旁邊有黃女士打上嚟㗎，早晨。 是早晨啊，阿蕭生。 你好，請講。 我的意見呢就是呢，昨日政府呢就放寬電影院呢打齊三針的人士呢就可以入去啦，是不是？那就而且呢他可以在裡面進行。 一些指定場次囉，是啦。 哈哈哈。咁但是呢酒吧呢他就不開啦。嗱，我真係唔係好明白。你在電影院裡面即係他可以進食，即係唔戴口罩才可以進食到啦。咁你酒吧点都系点解唔可以俾佢开呢？系嘛？即系你要求打齐三针入去酒吧咪得咯？系嘛？即系你系咧，你电影院里面唔俾进食，仍然要戴口罩。咁我就觉得个逻辑咧就正常啦。即系你唔俾佢即系进食戴口罩，系嘛？咁但系因为你酒吧冇可能即系戴住口罩嚟饮嘢啦，系咪？所以问题系我觉得我唔系酒吧经营者。而是他这样的逻辑我真的不明白，我瞪那些酒吧从业员惨。问题是你如果政府说买到快，政府如果个逻辑是合情合理的呢，人家都觉得即是 OK 啦。你这样的逻辑都不合情合理的，我是他从业员那些，唉，真的惨。即是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咯。唔该晒。 好，唔该晒黄女士。咁啊，政府都有回应，包括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都讲到酒吧冇辦法即時喺第一階段開翻啦，咁佢就話即係因為而家確診數字唔算低啦，亦都話全部放寬唔係一個有最好嘅方法，要有序有條件咁放寬嘅咁。不過都的確見到業界啊，包括酒吧業協會主席啊錢俊銘啦，喺接受訪問啊報章訪問嘅時候都提到就覺得即係覺得無奈啦，亦都話建議咧係業界係取消酒吧牌照，直接咧係改用一個餐廳嘅牌照咧係。照常去經營嘅，佢都話而家大概8000个另外酒牌嘅處所邊咧，有7000间咧已經係攞咗餐廳牌照，咁只有大約1000间咧係淨係攞呢個嘅酒吧牌照嘅啫。咁啊，有關於業界啊錢俊銘嘅睇法嚟嘅咁。另外，特首林鄭月娥都有個講法，就話如果一並去放寬曬嘅話，不論喺人流或者風險管控上面咧，都唔係一個最好嘅方法。咁所以都係話有序有條件分階段咁去處理，亦都話係要視乎風險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嘅咁。有關於放寬之後，究竟會唔會有機會令到個疫情反彈呢？特首嘅講法就話，而家跌到去相對一個低水平啦，啲嘅陽性個案，但係仍然係高位置。咁啊，放寬措施咧，令到社會係恢復正常活動之後咧，市民多咗一啲社交往來，一定會帶嚟一啲嘅傳播風險。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咧，亦都喺記者會嗰度講到話，放寬咧係平衡各方嘅考慮，預計咗會有傳播風險，會有一啲嘅反彈。佢形容係咁。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下。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仁醫生，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曾醫生。呢一啲嘅放寬嘅措施，下個禮拜四係逐步係放寬啦。呢、這、一個包括譬如食肆係可以晚市堂食啊。頭先亦都提到好多表列處所，譬如一啲嘅體育處所啦、健身中心啊，呢一啲可以重開翻啊。你覺得喺4月21號做呢個放寬係適唔適合？ 我諗其實就我哋過去即係嗰一個月都討論過好多，咁都唔係話即係某然放寬嘅，咁都係建基於即係第一，我哋有個藍圖啦，即係特首同埋政府都有講到，咁係有序地同埋有條件咁放寬。咁當然就係話我哋喺過去嘅日子，無論係喺污水嘅即係病毒樣本監測個情況啦，喺嗰個社區檢測中心個陽性比例啦，同埋我哋圍封強檢嗰個陽性比例都係見到係一路持續下降嘅。咁所以我諗預示去到4月21號嘅時候咧，應該都係嗰個確診個案宗數咧，應該會跌低過1000宗嘅。嗱喺咁嘅情況下，即係幾百宗嘅情況下，去有序有條件地去放鬆。或者放寬咧，我覺得係可以。咁但係要留意就係放寬都唔係話完全即係 一啲嘢都唔做嚇，咁啊其實都某啲嘅表列處所，佢仍然需要有若干嘅程序需要符合啦，即係譬如你要出示疫苗通行證，或者相關嘅員工可能有機會要係每三日一檢用快測。咁我諗其實政府都係有擔心喺依部分咧，即係嗰個確診咧有機會可能會反彈嘅。咁至於反彈幾多，咁我當然就即係攞個水晶球去評估得到啦。但係我覺得即係一個輕度嘅反彈咧係會有。咁但係我哋要睇翻即係過去嗰兩三個月咧，其實香港有唔少嘅人咧係感染，你譬如講緊香港大學中文大學都評估應該超過有400万人係感染，再加埋即係我哋嗰、那個接種疫苗嗰、那個比例咧，比起第五波發生之前咧，其實已經大大提高咗好多。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喺咁嘅情況下咧，其實即係嗰個風險或者令到有大規模有人再感染咧，嘅機會咧係相對地會低啲啊。 頭先都提到一啲條件啦，譬如食肆嚟講就係要求啲食肆員工啦，就每三日做一次嘅快測啦。譬如一啲體育處所就四人一組啊，佢哋嘅容納量亦都係限咗嗰個人數限制係50%啊。疫苗通行證、戴口罩、安心出行嗰啲，全部都要做嘅。除咗呢啲條件，首先講啦，呢啲條件你覺得足唔足夠係防止有機會喺呢啲處所爆發啦？第二就係如果呢啲條件唔夠，你覺得仲可以再做啲乜嘢？有啲咩建議係令到個風險減到最低？ 嗱，我諗呢個條件係都適中嘅，因為即係你既然都開放翻呢啲咁嘅地方咧，咁即係一個條件上嘅限制，我覺得係應該。咁當然咧，就係話呢啲咁嘅條件限制係咪等於代表你嗰個風險係零咧？咁我覺得一定唔係。咁我諗喺一個可控嘅風險底下咧，即係佢做一個咁嘅相關嘅容許或者一個放寬咧，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咁反而就係話，即係都要讓香港市民啦認知得到咧，其實每即係我其實喺昨日嘅電視媒介我都有講，就係話希望即係市民們咧能夠由每一個人開始着手起咧，就係譬如你每個禮拜你自己都應該做一次快測，甚至乎可能更加短，即係3至5日都做一次。咁其實咧，你慣性咁樣做嘅時候咧，其實除咗幫你自己、幫你屋企人同埋幫呢個社會，係去將嗰個咧風險啊，係將佢盡量減低啲。因為咧過去咧，我哋即係唔係咁，即係我諗頭嗰4波可能我哋唔係用咁多呢啲快測，但問題第五波我哋用多咗。咁其實希望即係市民們咧，即係都喺自己即係除咗接種疫苗嗰方面着手咧，我覺得做快測呢樣嘢咧，其實都係可以幫得到我哋去控制我哋嘅疫情啦。 除咗一啲處所嘅條件，今次咧就譬如講到係一啲跨家庭聚會，之前就話禁止嘅兩個或以上跨家庭聚會，而家就都解除埋啦。呢、這個嘅風險你覺得大唔大？又點睇？第一階段就已經放寬呢個措施啦。 就我自己覺得就應該唔大嘅。如果跨家庭聚會嘅之前每一位嘅家庭成員咧，或者係朋友聯誼之前咧，大家都做咗快測先，然後先聚會咧，依、這個可能係比較一個合適啲嘅做法。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即係當然係最好咧接種埋疫苗啦。咁所以即係如果我哋大家都係做齊嘅時候咧，跨家庭聚會喺咁嘅情況下咧，我覺得個風險係有限。 頭先你提到話估計可能放寬嘅措施，你形容係有啲輕度嘅反彈啦。你覺得要可能反彈到乜嘢嘅水平，真係下一階段嘅放寬真係唔好諗住啦。咁、那個數字去到邊度，去到咩水平，大家要警醒一啲咧。 嗱，而家我哋睇翻琴日嘅數字就大概1000几十宗到啦。咁如果譬如我哋個反彈數字，譬如係有即係譬如20% 至30% 反彈嘅時候，多過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哋需要有一個留意，同埋要去作出一啲評估。我諗數字上一定係會有起伏嘅，即係可能係幾十宗至百零宗嘅上上落落都唔出奇。我哋而家其實最緊要就係即係點樣去預防到有一啲我哋所謂超級傳播事件發生， 尤其是係一啲譬如有大量人群聚集嘅地方。咁我諗所以變咗政府可能佢去實施或者微調嗰、那個即係抗疫策略嗰方面咧，其實應該要集中係喺一啲高危風險嘅地區或者高暴露有機會容易即係有一啲超級傳播事件發生嘅地方，例如就係話你有機會除低口罩嘅地方。咁所以我諗喺呢啲即係如果我哋認知到即係我哋應該着眼喺呢啲位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識得點去喺防控個策略上咧去做功夫。咁我諗確診數字一定係會有上上落落嘅，反而我哋着眼點我哋即係嗰個衞生嗰方面啊，醫療服務嗰方面個領域啊，尤其是公營系統咧，嗰、那個壓力係咪會突然間即係飆升咗好多？所以呢部分咧，即係求診人數啊、入住率啊等等呢啲，我哋都要睇住。咁呢部分係唔可以輕視咯。 OK， 嗱，另外我就想問，因為衛生署咧就發現早前有一宗嘅輸入個案啦，就係帶有 Omicron 嘅 BA.5 變異病毒株，咁就係講之前4月6日喺南非嚟到香港嘅一個個案嚟嘅，亦都係首次喺香港發現呢個亞系咁。咁就話個患者喺隔離酒店咧係第三、第四日咧先至先後喺呢個嘅核酸檢測同埋快速抗原測試咧係驗到陽性嘅。呢、这個嘅 BA.5 嘅病毒株嚟講咧，對於香港嗰個風險有幾大？因為暫時就好似好多嘢都未知，譬如我見衞生防護中心都話傳染性啦，同埋對公共衞生嘅影響都仍然有待調查嘅。但你自己點評估啊？呢個 嗱，我諗其實即係Omicron BA.1、BA.2 至到而家去到 BA.5 咧，其實我哋都知道佢哋彼此之間係啲兄弟姊妹嘅即係組別嚟嘅。咁暫時嚟講，我哋睇唔到咧，即係 BA.5 咧係屬於一個即係高傳染性，即係比起 BA.2 啊，或者而家我哋講緊依啲複合變種 XE 複合變種咧更加強。即係喺嗰個傳染性同埋嗰個嚴重性，即係講講重症嗰個比例上。咁所以咧當然就唔係話我哋要掉以輕心啦。咁我相信世界衞生組織其實仍然會監察住 BA.5 呢個變種病毒佢嗰個特性係點，尤其是喺幾個範疇，佢嘅傳播率啦，佢嗰個對疫苗嗰個有效性啦，重症嘅比例啦，死亡嘅比例啦，同埋入院嘅比例啦，咁即係等等呢啲即係譬如我哋講緊免疫逃逸呢啲咁嘅情況咧，會唔會係零零舍舍係高啲咧？比 BA.1 或者 BA.2？ 咁我相信稍後時間應該會有公布。但係你問我而家喺依個情況，我哋需唔需要特別擔心？我自己又唔需要擔心，因為始終譬如今次事件，我哋都可以透過核酸即係佢嚟到香港嘅時候，我哋做核酸測試得到，我哋做快測又測試得到。咁所以變相咧，其實係更加肯定咗我哋而家外防輸入嘅政策上咧，有一啲即係我哋係有效地係偵察得到一啲海外翻嚟帶有一啲變種病毒嘅個案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係審慎樂觀。 OK， 唔該曬曾其恩醫生。曾其恩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嚟嘅，講到一啲放寬措施，佢對放寬咗之後對於疫情嘅影響等等嘅睇法。你又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1872311。嗱，而家咧感染咗新冠嘅病人啦，康復咗啦，咁有如果佢哋都係一個合資格嘅居民啦，可以喺6个月內咧喺18间嘅啲中醫診所咧係可以攞到最多10次嘅免費中醫內科門診康服務嘅咁。不過呢個服務好似就有啲人士未必享受到啦，亦都有啲人就話預約都預約唔到喎。嗱，成個情況咧就請嚟一位嘉賓喺電話旁邊同我哋傾啊，有勞聯立法會議員周小松，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早晨。 早晨啊，周小松，頭先講到呢、這、一個十次呢一個免費門診咧，就係、是、叫做醫管局喺三方協作嘅中醫診所嘅教研中心啦，即係呢啲嘅中醫診所可以提供俾一啲康復者噶啦，新冠嘅係係咪話都收到嗰啲需求好大啊，或者預約唔到呢啲服務嘅情況？ 係啊，係啊，其實佢呢個服務咧就幾好嘅，因為香港人就尤其是即係你知啊，感冒之後啊，或者係一啲病之後咧，身體虛弱嘅時候就好中意去用中醫去調理一下。咁政府咧，其實喺2020年嘅時候就推出咗呢一個咁嘅服務，其實相當受歡迎嘅。但係 冇估唔到嘅係，即係2020年4月份推出嘅時候呢，當時嘅確診嘅病人呢就第二波嘛，大概1000人左右。咁冇諗到呢第五波爆發嘅時候，即係嗰確診人數會突然間去到爆到成超過100万。咁自然㗎啦，即係18區嘅中醫診所係應付唔到嘅。咁我覺得政府嘅應變方面呢就稍微慢咗啲啦，喺呢一方面。咁你諗下啦，120万人確診，我假設啊係全部都有需要去使用啲十次服務嘅話呢，以目前18間中醫診所嘅，我睇過政府嗰、那個公布嗰診症量呢，就一年大概120几万。咁換句話講，如果啲120万嘅康復者呢全部都使用埋啲十次呢，就要排10年，而且其他嘢都唔使睇啦，其他症唔使睇啦，專門招呼呢啲呢就講10年。當然啦，呢、這個數字就係、是、極端嘅理論上嘅。咁但係事實上呢，就好多嘅即係希望使用呢個服務嘅人呢，就打電話又打唔通，打到呢錄音嘅位置又全部俾人錄到爆曬，其實完全冇辦法嘅。甚至有啲老人家呢直接上到去診所呢，啲診所嘅工作人員話俾你聽，你冇辦法嘅，排隊都幫你預約唔到，只有一個途徑就係、是、要打電話。咁係完全冇曬辦法，係好失望啦。 你自己建議點啊？即係做一啲網上嘅系統啦。但係因為頭先聽你咁講，似乎又唔係只關預約嘅問題啊嘛，係真係睇嘅中醫嘅人手問題啊嘛。點解決咧？ 所以我覺得咧，就解決嘅核心咧，就一定係要增加嗰個診症嘅名額，要大幅去增加個診症名額。因為依家嗰個量就太大啦。咁政府值唔值得去做咧？我自己覺得係值得嘅，因為咧，大家睇第五波疫情一爆發嘅時間咧，大家睇到相當混亂嘅，由收治啦、隔離嗰啲安排啦，到物資嘅支援啊，各方方面面其實都好混亂。多多少少我所接觸嘅呢啲確診嘅人士咧，其實對政府多多少少有啲怨氣嘅。咁如果佢喺康復之後能夠有一個好啲嘅呢一個中醫嘅安排咧，其實係多多少少對即係、就是、平復佢哋對政府嗰種不滿咧。我覺得是有好處的，所以我覺得政府依家雖然睇到個量好大，但係都值得投入啲資源去增加嗰個服務。我覺得咧係其實係可以咧去用一個官商醫合作嘅一個方式去解決嘅，係同啲商家啦，或者甚至乎政府直接撥款，我都覺得冇問題嘅，即係同啲私人嘅中醫診所去合作。去增加啲名额。 OK， 嗱呢一个方法咧，我想转头咧9:30之后再打俾你倾多一阵。同埋我见有啲人可能根本佢系未必合资格预约添啊，唔系话预约预唔预约到，呢、這个都想同你倾一倾，转头打俾你好吗？ 嗯，好， 唔该晒。周小松咧系劳联嘅立法会议员嚟嘅，会唔会你都系一啲新冠康复者？对于呢一个中医嘅服务点睇咧？1872311，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第二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行政长官参选人李家超说，香港过去曾经因为国家安全受威胁而产生感到相当悲痛的事，亦都令大家认识到国家安全受威胁的时候，除了社会受伤害，个别人士亦都会受伤害，因此必须居安思危，认识国家安全，对有关风险做足管控，亦都同他的施政理念其中一个方向奠定香港发展稳固的基石是一致。李家超又说，已经完成选举工程首阶段工作，跟住落嚟是撰写政纲，他亦都会探访社区。竞选团队今日亦都会讨论同决定，例如就政府架构重组方案，他倾向接纳同推行现届政府提出的架构重组方案。李家超又说，在他顺利当选之后，会同现届政府官员推展架构重组的立法工作。政府计划制定专门法例规管众筹，行政长官参选人李家超说支持规管众筹，因为现有的法例没有足够规管众筹可能带来的涉及违法行为，他在政纲亦都会考虑有关的情况。 另外，李家超重申《基本法》23條立法屬於憲制責任，政府應該盡快立法。現屆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如果他成功當選，會同相關部門積極討論相關的立法進程，強調會盡快完成立法。對於成為今次特首選舉唯一參選人，李家超說任何人如果取得足夠提名就可以報名，獲身份確認就可以參選，今次選舉完全按相關的法例進行。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歡迎戲院可以在首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的時候重開，但對於入座率上限是五成感到失望。對於戲院重開之後，放映院內的員工和同一場次的顧客，如果已經接種三劑的新冠疫苗，或者已經打齊兩針的康復者，可以在場內飲食。田啟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難以有額外人手檢查針卡，預料安排的吸引力不會太大。另外，首階段放寬的措施未有涵蓋派對場地。香港派對場地協會會長林漢賢在同一個節目說，屬於意料之內，希望政府盡快公布如果重開在營業時間、人數上限和打針要求等的要求，給業界盡早準備。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4,268宗新冠病毒個案，包括3,486宗確診和20,782宗無症狀感染，沒有新增死亡個案，再有1,430人康復出院。新增確診個案有3,472宗屬於本土病例，最多是上海的3,200宗，其次是吉林的174宗和廣東的22宗。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同樣以上海佔最多，有19,872宗，吉林有342宗，廣西136宗，江蘇、安徽和山西等地都有個案。內地累計174,868宗確診，4,638人死亡，145,300多人康復出院。天氣方面，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至清勁的東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雲量增多，週末期間風勢頗大。而家氣温是23度，相對濕度69%，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同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唔同嘅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嘅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香港家庭医学学院、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亚洲防盲基金会。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3，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2年4月15日，下周四起恢复晚市堂食。美容院、戏院、主题公园等重开， 新增1,043宗确诊，一名抵港男子带 BA.5 变异病毒。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报告建议提高胶袋收费，3年内禁售即弃餐具。 俄罗斯国防部证实，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沉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傾到關於一些新冠確診病人呢，都是康復之後呢可以在6個月內是在18間的中醫診所，最多有10次的免費中醫內科門診復康服務的。不過剛才跟周小松傾就說、可能有些根本預約都預約不到，甚至打電話去留言都是爆曬啊，留不到的。他就提到一個、即可能應付不到，人手應付不到的問題。繼續跟你傾下，有勞聯立法會議員周小松，早晨。 早晨， 剛才你提到有一個建議，官商醫，即具體來說是否用一些私家在 市場上的醫生，就是都做這個服務，就政府給錢去做，是不是這 樣？是啊，是啊，因為呢你18區的中醫診所呢，我看過，我都問過政府它那個、最大的診症量，即近這三年看到呢都是100萬多一點，2021年呢就120多萬，120多萬人次呢，我剛才講了，就如果我們的康復者全部都使用嗰十次嘅服務咧，當然呢個冇可能去到咁盡啦、理論上假設全部都使用，係要十年先至可以清得曬，即係呢個根本就冇可能嘅。 Okay. 所以唔好意思，所以咧就一定要利用翻私人嘅中醫診所嘅網絡，先至可以有辦法解決。 Okay. 另外市民如果现在要、预约这个的中医服务呢，都要有一些证明文件的，譬如说隔离令、快速抗原测试申报的证明、出院文件、核酸证明、等等，才可以是免费用到这个服务的。是不是有一些人是、没有这些文件而又确诊了康复了都用不到，是不是收过类似的个案？ 有的，只不过呢这个我都理解的，因为他政府呢就由2月26号之后就承認嗰、那個即係自己快速測試，而且有個之後有個網上平台登記。我相信咧，就即係去咗登記，有咗收到確認短信嗰啲咧，就問題唔大噶啦，冇問題噶啦。咁佢至於之前嘅又冇得申報嘅，申報唔到嘅嗰啲咧，就確實係有啲困難。 嗯，所以你哋建議點樣咧？呢、這個即係佢哋冇一啲嘅文件。又申報不到，但其實他們理論上的身體都是感染了又康復了的嘛，都可能需要這些服務的嘛。 是，這個呢我就覺得政府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彈性的處理、即當然需要中間人當然需要一個證明的，有一個核實的過程的、我們要求政府做這些服務呢，其實也都不希望即太多的濫用。當然就、之前、政府不承認快速測試的時候，但他確實不確診了嘛。咁即對呢啲人咧，我覺得如果有個彈性嘅處理安排咧，就更加理想啦。 即可能講個信字嘅啫，都咩又冇呢啲文件嘛，始終都係嘛。 嗱，始終到依家就唔肯解決嘅政府對、okay. 對啲一類人。 OK， 頭先你都話即係咁多人去預約嘅時候就預約唔到啦，但係佢有個限期嘅，因為話要係六個月內去用呢十次嘅服務，有冇需要延長咧？又？ 其實依家最大問題就唔係延長嘅問題，根本咧佢係如果唔係擴展到私人嘅名額咧，根本你係解決唔到啊！預約都預約唔到，個電話爆曬嘅，十八區嘅電話全部都爆嘅，係冇一個可以打得通嘅。如果你再唔去解決去疏導咧，就嗰個怨氣越嚟越大嘅。人哋想要服務嘅時間，你政府推出呢個服務，而且不斷喺度宣傳。依家我就算我尋日問。政府佢都話會喺度改善緊，喺度需要擴大啲服務。咁、 okay. 人哋咪有個期望，咪繼續打咯。一打又打唔通，其實唔理想嘅。所以我覺得依家當務之急咧，係要諗辦法或者派一啲中醫券、去等佢哋咧攞到啲中醫券去私人網絡嗰度去睇、其實係一樣嘅。 OK， 好啊，唔该晒周小松，同你倾到呢度。周小松系劳联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嗱，医管局咧发言人有个嘅回复啊，就话呢一个嘅中医门诊特别嘅诊疗服务啦，2020年4月咧系医管局开始推出噶，咁系喺十八间中医诊所啦，为一啲新冠病毒嘅康复者系并且具有与疾病相关嘅病征咧系诊治嘅，咁就话由过往咧每日平均30至50。嘅服務人次咧，去到四月啦，單日啊就大幅增加1500服務人次。第五波疫情之下咧，18間嘅中醫診所已經非常盡力啦。佢就話喺今年已經協力為超過14000名嘅康復者提供首次嘅診療。但由於咧服務需求近期咧係急增啊，部分嘅診所嘅預約電話咧亦都未能夠即時接聽，希望市民理解。咁啊，醫管局亦都話咧已經係同 營運18區的中醫診所的非政府機構繼續探討增加應診量，尤其為65歲或以上仍然有新冠病徵的長者優先安排首次的診療的。這個醫管局的回覆來的，聽大家的電話。有劉女士打上來的，早晨。 早晨啊。 早晨劉女士，請講。 早晨，我叫3月28日確診的。 啊， 咁样咧，确诊咗，谂住嗰啲药全部食晒，个人都始终我都六十几岁，六十三四啦。 嗯。 咁样我就谂住，我睇开张告医院嗰度睇开嘅，那个中医师，好多都嗰度睇嘅。不过谂住打电话去，佢啱啱我听我同事讲，佢话，嗰度咧有10次免费嘅、哦，我打极都唔通嘅、哦。 你打晒咁多间定系其中一间咧？通常打？ 我打嗰间，我到嗰度睇开有病历卡嗰度啊嘛。 嗯嗯嗯。 咁我打佢咧，我就问佢，我话我话佢又问我先，佢话第一次打啲痛嘅，佢话你系睇咩嘢噶？我话睇中医啦，中医系要俾钱啊，唔使俾钱噶。我话你有10次免费嘛，政府讲啊嘛。咁、 嗯、 我冇位啦，10次嗰啲冇位啦。啊，我觉得奇怪喎，10次嗰啲冇位，要俾钱啦，即系有位啦。 嗯， 系咪咁样意思啊？ 咁你最后约唔约到咧、最后约有冇约到？ 就而家都打唔通啦，电话一路打唔通啦。冇人係留言，留言冇留言嘅，叫佢你再打嚟，再打嚟，好似玩熱電子遊戲機咁啊！得閒要打，得閒要打，打極都打唔到嘅。 嗯，咁你會唔會繼續啊？如果係即係暫時就預約唔到啦，咁但係會唔會都繼續試呢個服務咧？即係聽落你都有需要啊嘛？呢、這個 我本身就係長期病患者嚟嘅， 嗯， 有紅斑狼瘡嘅，我發到呢啲病嚟啦嘛嚇，幾緊要噶啦嚇。 嗯， 咁我打極都唔痛嘅。打嚟打去都打唔通嘅，咁我就问我头一次就打啲通嘅，佢就同我讲嘅，就咁问我要唔要钱嘅，我话有10次啊嘛， okay. 政府话有10次好睇啊嘛，咁样讲咯，咁问我跟住你迟啲先打啦，而家冇位啊，咁我跟住打到而家我3月28日，我不停咁我打去，3月28日我就确诊，够4日我可以出嚟啦，我自己验到冇事啊，我。10日到屋企，我本身20日我就唔舒服，我就冇去。咁我呢栋楼咧就检测，个女就打电话俾我，我就冇出街嘅。10日我都冇出街，个女话呢栋楼检测，我话妈咪你系啦唔去验吓，俾人罚钱喎。 Okay. 我就拿一箱走去验咗，就话确诊。 OK， 即 系 总之 28日确诊嘅。 即系总之中医嗰度就系一路都打唔到啦，你希望又可以睇到啦咁。嗱，关于中医呢个免费10次服务，你又点睇？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呢啲嘅。想同大家讲，想同大家讲系有关于咧个环保嘅议题。寻日见到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咧就住管制一啲即弃塑胶公众参与系发表报告，有24项建议嘅。咁其中包括咧就胶袋征费啦，呢个咁啊而家就5毫子啦，就希望系咪可以短期内提升到收费水平去到1至2元咧？等等，亦都提到一啲譬如监管一啲派平口袋啊，而家胶袋征费都系豁免，如果你系装一啲嘅冰冻啊冷冻食物有啲豁免嘅，佢哋都有啲相关嘅建议嘅。又请嚟两位嘉宾同我哋倾，有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林正才医生啦，亦都有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策略工作小组主席黄满忠教授嘅。两位早晨。 早晨，小刘文。 早晨，两位。头先讲到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寻日就讲咗20多项嘅建议，好几个领域嘅，可唔可以简单讲下最大家公众最想知道或者最需要知道系边啲嘅建议呢？ 哦，好啊，就首先真系要多谢公众人士嘅，咁啊，因为我哋今次呢一个公众参与嘅活动咧，超过10000个市民咧，就真系俾咗意见俾我哋，当然亦都有好多机构啊、公司咁样。咁其实我哋就想问市民即系几个问题嘅，就系、是、大家对于管制即弃塑胶有啲咩嘅睇法？即系有啲咩要管？时间性系点样？点样管法？ 嗯， 咁就市民就反应都十分踊跃，咁亦都个共识亦都几清晰嘅。咁所以我哋就俾咗24个建议俾政府，即系呢一个报告书里边。 OK， 里边涵盖嘅嘢都几广泛，亦都十分之清晰嘅。举个例就系、是、我哋真系要大力减少呢啲嘅即弃塑胶，因为市民咧。都覺得是有這個需要，如果不是的話呢，我們整個減塑的藍圖呢就欠缺了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因為呢就之前 政府都即係建議推行，亦都喺嗰個立法嘅過程裏面咧，就係嗰啲膠樽點樣製造者負責呢一個亦都進行咗啦。另外咧就係嗰啲即棄嘅餐具政府亦都建議咗喺今年咧就會立法係點樣嚟去禁止。咁但係剩翻呢一環咧，就係其他嘅物件啦，就包括頭先講嗰啲膠袋啦，包括仲有好多我哋其實平日咧好難回收，亦都未必必要嘅即棄塑膠嘅。咁舉個例，大家經常都會遇到噶啦，嗰啲雨傘袋啦，或者去聽音樂會嗰啲打氣棒啦，或者係甚至乎平日即係化妝用嗰啲棉花棒中間嗰條膠棒啦，等等好多。其實即係我哋平日用得好方便，但係就唔係好為意咧。其實呢啲嘅物件咧，係對個環境嘅影響係好大。 頭 先，所以我哋都係禁嘅，即係我哋嘅建議咧，就係要禁用呢啲非必要嘅即棄塑膠。咁亦都係喺個膠袋嗰方面咧，購物膠袋嗰方面咧，就係我哋都建議減少個豁免啦，同埋係增加嗰個嘅費用嘅。咁呢啲希望咧，我哋整體就會成個減數嘅藍圖咧，就會建構起上嚟啦。 嗯，頭先你提到呢一點，我想問多少少，因為你話會禁止，即係你建議啦，禁止銷售呢個即棄塑膠產品，包括一啲即棄膠餐具。我見到你哋建議入面係咁講嘅。係諗住點做？會立法啦？會幾耐時間準備啊？因為你直情譬如而家好多地點仍然係賣緊一啲即棄膠餐具噶嘛。今次話直情建議係禁止銷售，個力度會唔會太大咧？會唔會有一啲場合可能真係都有需要用到一啲即棄膠餐具？譬如你外賣。未必坐定定食嘅，又未必可以帶到一隻唔係即棄嘅餐具，可以用完之後用水洗嘅即棄餐具，係咪仍然有佢嘅用處喺度咧？呢啲位 置，我哋正正就係呢啲位置，我哋問市民嘅，市民嘅意見個共識都十分之清楚，就覺得其實可禁嘅就應該去禁，就唔好拖泥帶水啦。確實係嘅，即係有啲情況下咧，我哋必要用嘅，即係舉個例，而家抗疫嘅過程裏面有啲塑膠係暫時未有替代品，亦都係必須嘅。即係舉個例，而家疫苗注射嗰啲針筒係塑膠噶嘛，咁呢啲即係必要嘅，亦都冇替代品嘅。咁呢個冇辦法。但係若果係非必要嘅，有替代品嘅，市民都同我哋講應該禁到佢。咁所以就我哋嘅建議咧，都係盡量係能夠禁嘅咧。我哋都係禁嘅，咁可以禁好多方面嘅，禁銷售啦，或者係禁派發啦，呢啲咧都係可行嘅方法嚟嘅。 嗯嗯，頭先我講到譬如外賣嗰啲咧，你覺得都仍然係有代替品嘅，就係、是、譬如係咪佢哋自己袋咧，就可以唔即棄嘅餐具出去用咯？咁係咪你哋嘅諗法都係咁？ 係啊，又或者係嗰個餐廳，即係佢可以提供一啲可重用嘅啦。呢啲其實。全部都是一些可行的方法来的。 嗯，教授有没有特别看法，黄永忠教授？ 在这方面呢，我补充一点啦。咁因为政府呢去年通过了呢，就说会立法去禁制在这飲食的处所呢去派发这些餐具的。咁所以呢委员会考虑到呢，就是2025年呢第一阶段就会实行的啦。咁、如果在外面的零售店呢都可以买这些即棄餐具，咁就好简单啫。你唔俾我，我去零售店買就得㗎啦。咁如果我真係想達到即係餐具喺香港咧唔消失、減少呢、這個即棄嘅文化嘅話咧，所以委員會今次嘅建議就話，我哋喺呢啲零售店咧，亦都考慮喺三年內咧諗下可唔可以立法去禁止去銷售啲即棄餐具咯。咁呢點我補充翻啊，主席嗰邊。 OK， 嗱，另外一點，你哋嘅建議就係話探討禁止免費派嗰啲遮袋啊、酒店嗰啲洗頭啊、梳妝嗰啲用品嗰啲，應該有個膠嘅包裝啊，或者膠樽啊嗰啲。呢、這個你哋就禁止免費派，而唔係話禁止賣或者完全唔俾用嘅。點解會用呢個方法去處理咧？又 啊，即係舉個例，好似嗰啲雨傘袋咧，其實我相信就唔會有市民去買嘅，即係主要都係啲商場啊，即係啲出入口店咧就係派發嘅。咁所以即係其實我哋就係建議用一個最有效嘅方法嚟嘅啫。咁但係到真係若果無論係行政機構去考慮，或者甚至乎某啲嘅情況下要立法嘅時候咧， 咁我相信当局就会详细考虑究竟最有效嘅方法系啲咩嘢。不过我哋初步就觉得某一啲嘅物件咧，即系好似头先教授讲，即系你嗰啲即弃嘅餐具，咁啊确实而家好多地方都好方便买到嘅。咁当餐厅啊、小食店啊等等嗰啲禁止派发之后，佢都仲可以有機會買到嘅，咁所以我哋咪要禁銷售啦。但好似呢啲遮袋呢啲咧，就係即係而家市面冇乜得賣噶嘛。咁我哋就覺得咧，就係禁派發咧，就係最有效嘅方法。 另外就有嗰啲叫可降解塑膠或者形容叫做新塑膠啦。咁我見建議入面咧就話有啲地方其實已經係開始禁止製造噶啦。就你哋都覺得政府係應該仿效嘅。可唔可以講下其實香港有幾多多唔多嘅咧？即係塑膠係屬於叫做可降解塑膠，現時又有冇任何嘅規管咧呢一方面？ 或者黃教授講下。 好啊，教授。 喺呢方面嚟講咧，可降解塑膠嘅數量咧都唔係多嘅，因為暫時嚟講咧。可降解嘅塑膠個價錢相對比我哋傳統嘅石油製造嘅塑膠咧，就相對於貴嘅。咁但係越嚟越多人就會話：，既然如果即棄嘅塑膠唔得，我用可降解塑膠去代替佢，咪得咯？嗱，咁今次我哋警體嘅睇法就係話，其實即棄文化喺香港都幾嚴重。咁所以可降解塑膠當然係另外一種材料，可能喺環境嗰方面可能會好啲。但唔代表我哋要大量使用呢啲咁嘅即棄嘅可降解嘅塑膠嘅製品咯。咁所以喺呢度嚟講咧，今次我哋呢個建議書咧，將可降解塑膠、即棄嘅可降解塑膠同我哋石油副產品產生嘅塑膠咧係等同嘅。咁點解咧？就係我哋唔想咁多即棄嘅塑膠 ，even 係可降解嘅塑膠都唔想存在咯。咁而亦都有一部分嘅可降解塑膠，你睇到咧叫做可氧化嘅降解塑膠，其實佢就唔係可降解，佢只係將啲細塊嘅塑膠、石油嘅塑膠、傳統塑膠，用咗啲添加劑，然後添加劑可以降解，嗰個膠咧仍然存在，仍然製造咗嗰啲微塑膠。咁喺呢個角度嚟講咧，其實對個環境係冇好處嘅。另外可降解嘅塑膠即係可堆肥啦，咁嗰類型嘅可降解塑膠，雖然係生物性嚟，佢哋最後可以分化變成咗二氧化碳。但對個環境咧，我哋都唔知佢究竟嘅 effect 咧，個影響咧會唔會仍然存在嘅？咁喺呢個階段嚟講，你覺得都未夠成熟。咁而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如果我哋想回收塑膠嘅話咧，將可降解塑膠同石油嘅塑膠走埋一齊嘅時候咧，喺對於而家回收嘅過程咧，會受到影響，因為我哋而家嘅回收塑膠嘅機械咧，主要就識分別一啲唔可降解嘅塑膠，即係普通嘅傳統塑膠啦。咁喺呢個情況咧，就會影響咗個回收工序。所以喺今次嚟講咧，喺現階段我哋將可降解塑膠咧，就等同咗我哋而家嘅普通嘅即棄塑膠。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亦都唔贊成咧大量使用呢啲即棄嘅可降解塑膠，所以我都亦都禁止即棄嘅可降解嘅塑膠製品。 有關於膠袋嗰方面，膠袋徵費嗰度，我都想問一下。我見到你哋今次嘅建議係咪都係話一啲冷凍、冰凍嘅食物咧，以往就可以豁免呢個膠袋徵費嘅，係咪嚟緊就冇呢一個嘅建議啦？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呢個？ 係噶，因為其實我哋嘅觀察咧就係睇到咧。就第一就係以往呢個五毫子咧用咗好耐啦，咁咧就可以咁講嗰個令到市民因著呢五毫子減少用呢啲購物膠袋嗰個意欲咧，亦都係減少咗好多噶啦，即係可以咁講，即係大家就免疫咗啦，即係對於呢個五毫子，咁即係我哋建議就係要增加呢一個收費啦。第二咧就係都而家現行咧法例上都相當多嘅豁免嘅。咁所以我哋喺超市啊，喺好多零售店都見到咧，有好多呢啲所謂平口袋咧，就周圍擺而市民咧都個濫用情況都頗嚴重嘅。咁有啲市民我哋都觀察到咧，即係佢一次過甚至乎攞幾隻，有啲甚至乎攞翻屋企都有。咁咧就呢一個對於減數就肯定唔係一件好事啦。咁所以我哋都喺個實用個過程裏面咧。都建議政府咧，就係減少呢啲嘅豁免，真係去到咧，真係好必須，好必須。舉個例，你買條鮮魚，咁你真係濕立立，咁你要一個塑膠袋裝住佢。不過我哋都建議咧，就唔好雙重用啦，一個就係一個。 咁但係舉個例，一啲冰凍嘅食品，即係又講翻魚啦嚇，你冰凍魚塊咁樣，其實已經包裝曬噶啦嘛。咁而家好多市民都係再攞多個平口袋去裝佢嘅，但係其實呢個冇必要嘅，因為其實嗰個平口袋唔係真係幫到你好多，因為即係凝凍嘅緣故咧，你包到之後，佢出邊都仲係有水珠嘅，咁所以唔係話真係幫到好多。咁所以從呢一個角度嚟睇咧，我哋覺得呢啲就唔應該豁免。咁至於即係其實好多而家現存都市民會用嘅咧，舉個例，你買啲雞蛋，咁其實而家啲雞蛋已經包裝得相當好噶啦嘛。咁其實就唔需要再用一個咁嘅平口袋嘅。咁所以我哋都盡量就係即係減少呢啲嘅豁免嘅情況，以至減少使用塑膠嘅購物袋咯。 嗯，我想知道你話膠袋徵費喺度咧，你哋希望短期內加到一至兩蚊，但可能講緊短期都要三年內，即可能即係最近去到三年嘅。到時一至兩蚊又有冇一個叫做即係阻嚇或者影響到啲顧客唔用膠袋嗰個嘅行為嘅影響？ 這個我哋有問市民嘅，咁市民都覺得一蚊或者兩蚊咧都係一個平衡點嚟嘅。咁我相信到即係政府去落實呢個建議嘅時候，就可以睇下當時個情況啦。就若果係市民覺得即係一蚊係可以接受，同埋一蚊都係能夠影響到佢哋嘅行為嘅話咧，咁咪一蚊咯。但係如果一蚊唔得嘅，咁咪兩蚊咯。我哋呢一個委員會咧就係俾咗個少少嘅彈性咧，就俾政府嘅。 好啊，唔該曬兩位電話旁邊咧就係有林正財醫生啦，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亦都有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策略工作小組主席黃滿忠教授，同我哋講到佢哋今次呢個建議嘅。爭取時間聽大家電話，有袁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 早晨，请讲。 主持，我想讲下咧，嗰啲回收嗰啲胶嘢、胶樽啊，收嗰啲咧，系我哋屋村嗰啲咧，系已经好耐都冇收噶啦。佢哋系即系多得就因为佢哋自当垃圾抌嘅。其实我哋储得咁储啊，咁我哋又咁抌咗佢。咁我哋而家已经唔挤噶啦，同埋有而家我哋个村即系嗰啲区嗰啲啊，有啲绿在区嗰啲咧，咁因为疫情咧，佢又唔收。咁我哋储咗几个月，咁佢哋唔收咧，咁我哋又要拎去抌。 唔收嘅意思即系你哋拎到过去，佢开咗门，但系唔收。 唔系，佢系喺街嗰度收嘅，佢分得好仔细噶。即系樽啊，或者嗰啲胶袋啊，嗰啲全部分开晒嘅。咁佢变咗，佢唔会好似头先你个嘉宾讲嗰啲话，边一种胶类系唔啱用啊？咁佢哋分得好仔细，胶樽啊、胶袋啊、嗰啲包装啊，嗰啲全部同埋好胶，佢点收嘅？咁我哋咧就系物以物换物咁样咯。不过只就系旨在话环保咁啫嘛。其实即系个得益唔系太多嘅，但系我哋而家储下咧，我哋又嘥咗佢咯，佢又唔收喎。佢哋而家因为疫情，佢又唔俾佢哋收啊嘛。咁我哋变咗，我哋又嘥咗佢咯。同埋嗰啲屋村嗰啲咧，因为佢系嗰啲回收商咧，佢系应该系政府有资助俾佢哋噶嘛。但系佢哋唔过嚟收啊，好似啲玻璃樽咁，我哋洗到干干净净，搣晒啲胶胶纸去，咁跟住佢又唔收。咁其实令我哋系好气馁嘅，我哋咁可能想都唔想再做啦。做咁多嘢，根本上就系抌翻到去堆填区嘅咁样咯。 好啊、 即系希望反映下呢个问题咯，咁样咯。 好啊，唔该晒袁女士。咁啊，讲到佢哋都做一啲回收嘅工作，不过佢嘅经验啊，或者佢形容就可能因为疫情影响啊，所以都未必可以好。即係暢順咁樣咧，有人係收到佢哋想回收嗰啲嘅物品啊。袁女士嘅睇法嚟嘅。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都同大家咧講下假期嘅今日假期嘅天氣情況。外面氣温23度，相對濕度69%，有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仲有一個強烈季候風信號嘅。下個禮拜再見。